江边， 江边 深了乡， 浪滩 出了歌，生了人，领导我们的解放， 领导我们的解放， 一呀一族。 Boom, boom, boom.

间，轻轻地摇，年轻的水泥头枕着波涛，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。海风你轻轻地吹，海浪你轻轻地摇，水的远航多么辛劳，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，让我们的水泥好好睡觉。 港之夜，八只眼演唱组。老歌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，是因为他们无论在什么时代，总是能触动人们的心弦，勾起大家对往日的追忆。这里就是经典走四方，欢迎您继续关注。下面是八只眼演唱组演唱的《送别》。 战场送君

汗的心儿最凉，啊那儿汗的心儿最凉，心儿最 想我的琴声， 我的琴声 想给谁，给 远方的姑娘写封信。